耶勒米亚先知书第45章。以下是耶勒米亚先知对乃利亚的儿子巴路克说的话，他在犹大王约实亚的儿子约雅金第四年，由耶勒米亚口授，在卷册上记录了这些话。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论及你，巴路克这样说，你曾说我多么可怜，因为上主在我的愁苦上还加添痛苦，我呻吟憔悴，得不到安宁。你应这样对他说，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我拆毁的是我所建造的，我拔除的是我所栽培的，我要打击全地，你还有什么大事可为自己请求？不必请求了，看，我给一切血肉招来灾祸，上主的断语。至于你，不论你到什么地方去，我必赐你获得生命，如获胜利品。